起花前的月，洒满那烛火耀眼，照你我共话的也是段缘字的结。晚风写信还赴约，纷纷落入你眉间。万一是岁月的点，深蓝那每个时间，让风月只唱昼夜，暖着烟火不灭。我借花与你相约，携手共看花开谢。携手共看花开谢。